过去多少开心，几多挂虑，共我伴随。时间再次占据，感到难后退。在今天，不知身边有几个人仍可以牵我手。衷心讲句，我今火可靠，怎可怎可将此刻挽留？就是就是多一点保留，是友谊， 是友谊， 我今拥有。 地长久，有知己暖心头，共挽手分担所有，无论悲哭喜与忧，旧朋友心紧扣，愿你好好去保留，没法子解释所有，只想衷心讲句，我今火可靠， 只想衷心讲句，我今火可靠。 人生得一知己，又复何求呢？是吧？有时喺夜阑人静嘅时候，又或者喺你有心事啊，就情绪唔系几许，唔系咁好嘅时候，想搵啲咩人倾诉，你会谂一谂，哦，有边啲人，边啲人，边啲朋友可以倾嘅？原来数埋都好多，又或者系，咦，数埋得一两个都冇乜所谓。总之系啊，即系识朋友亦都系随缘。咁朋友嘅多与寡，亦都可能同自己嘅性格会有关。朋友多嘅时候，可能就系你都系一个好活跃嘅分子；朋友少嘅时候，或者你都系一个比较被动啊，唔中意埋堆嘅人啊，都唔定啊。总之就自己活得开心快乐，但系喺呢个社会生活都系需要一啲群体嘅一齐合作先得噶。咁啊，间中喺呢个群体，间中自己喺内心里边一个嘅乐逍遥都需要嘅。早晨啦，时间五点。十二分半，今日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正是为南海北部和华南带来骤雨。此外，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高气温大概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未来几日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炎热啊！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95%。头先一班朋友：蒋志光、韦依山、张智霖、许秋怡、黄宝恩，仲有金子辉。 潇潇洒洒，悄悄夜静，无人伴我行思寂寥。丝丝点点细雨串串落下，迷离扑朔飘渺。冰冰冷冷的着微微柔黄，是雾灯的苦笑。飘飘凉风轻吻浪潮。偏偏想起那次幸运回头，大会堂女邂逅，轻轻我我说笑，静静垂头，两手轻轻紧扣，分分秒秒像是停留停留，浪漫中的演奏。可惜时光不会逗留，转眼飘走。是我没法没法，不想跟你同到甜蜜

相信有关人士已经在考虑。南韩总统尹锡悦说，是不是重启韩朝对话应该是北韩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要决定的问题，强调韩方并无意思令北韩被消灭。尹锡悦在首尔接受美国传媒访问的时候说，暂时逃避北韩制造的挑衅和矛盾不是南韩应该做的事情，前任政府过去几年的和解策略已经证明是无效和失败。被问到韩美加强同盟关系会不会刺激中国，尹锡悦说，韩方在安全和技术等领域和美方加强同盟关系，不意味忽略和中方的经济合作。中方对有关问题的反应过于敏感并不合理。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早前表示，中方始终由战略和全局角度看待南韩和中韩关系，始终保持地区开放包容，防范新冷战风险，反对阵营对抗，关乎中韩两国的根本利益。伊朗西南部城市阿巴丹一座十层高的商业建筑昨日突然局部倒塌，至少五个人死亡，二十几个人受伤。当地电视台报道，指当局在事发之后疏散建筑物入面和周围的群众，警察封锁通往建筑物的主要街道，消防和救护员参与救援。出事的商业建筑位于阿巴丹市中心一条挤拥的街道上，周围有其他综合商业单位，该建筑物局部倒塌亦都对旁边的大厦构成影响，当局忧虑伤亡人数可能会增加。一名65岁女子上个月因为急性心肌炎引发心脏衰竭，在玛丽医院接受治疗。院方表示病人情况持续恶化，目前心脏功能剩低只是大约一成，急需合适的心脏进行移植。紧急呼吁市民，如果有离世亲友属于 O 型血，体型相近，尽快联络医管局捐赠心脏。注册医生表示，病人要靠仪器维生，生命正在倒数，和并发症赛跑，心脏移植是唯一治疗方案。女病人的丈夫希望有心人伸出援手，为爱人间。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1880点，升61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973点，升7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9，日元127.91，瑞士法郎0.966，加元1.277，人民币6.653。英镑对美元1.259，欧元对美元1.069，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兑美元0.646。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53.12美元，卖出1854.46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是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未来几日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炎热。现时的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港台电视32防疫资讯台， 全方位为你提供最新抗疫资讯， 全程直播不同政府部门及卫生防护中心举行的防疫抗疫记者会专访和专题报道， 亦会同食物及卫生局、卫生署、医院管理局、房屋署及民政事务总署紧密合作，为市民提供最新有关围封及强检安排的信息。 港台电视32 与全港市民同心打好这场抗疫战。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 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人之所以为人，究竟点解？ 荀子话：因为人有思维，能辨是非。 礼记话：因为人懂得礼仪。 现代科学家就话：因为我哋身上有一半都系 细菌。 人体菌群是同人类身体并存的一种微生物，数量比人的细胞重要多。到底这些菌是敌还是友呢？ 电视纪录片《细菌神医》，今晚十一点，港台电视31。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播好。呼啦啦，呼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上嚟，又一个朝头早开始啦。朝早同埋夜晚，可能系喺你即系临瞓之前啦，或者一早起身嘅时候，要做嘅系啲咩嘅嘢咧？通常咁啊，当然人人都唔同啦。咁但系其中一项咧，就有啲可能系需要食药啊。咁食药嘅咧，惯性地啊，可能有啲药系需要每一日都要恒久地食。又或者是吃一些维他命啊，咁样样，总之有不同类啦。但系记住咧，药咧其实都是当然啊，可以嘅话唔使食就最好啦。维他命咧，营养师都话啦，都唔需要太过多，只要你喺每一日嘅食物当中，我哋能够吸取到系嗰种嘅维他命嘅时候咧，就唔需要一啲嘅即系补充品啦。补充都系一个辅助式嘅啫，除非你食唔到某一啲嘅食物，咁所以你就食呢个补充品。否则嘅话咧，过多都唔系好事。记住啊，唔好成堆都系啲维他命。有啲朋友可能真系都好夸张噶，为咗保持呢个身体健康，系啊，要求有健康嘅人生，但系就系跟随住呢一扎嘅补充品，咁又真系唔系真正健康啦。真正健康咧，就系来自你有心态嘅健康，同埋你嘅即系身体嘅健康。身体健康咧，就系来自一啲食物嘅营养啊，你做运动啊等等嘅。咁所以咧，我哋呢个节目嘅宗旨咧，就希望能够系大家听嘅之后，每一日听打入你嘅心里边，系啦，呢啲就系我哋嘅健康之道。我哋所环绕嘅又喺精神上、思维上嘅健康，就有钟志光同埋叶君耀啦。佢哋每个都系轮到系一个月一个月咁，从呢个中西唔同嘅角度去丰富我哋嘅思维。星期三咧就有林思维同埋吕博士啊，一个喺运动方面，一个喺营养方面。运动加营养都系而家好普遍嘅。另外喺星期二就是今日啦，我哋就中医学嘅博士啦，吓崔博士咧就会讲下呢排咧就讲到会唔会都系同你身体里边其中一个状况有关咧？讲下头痛啊，又有呢个头晕啊等等。头晕就系今日开始讲噶啦，上个星期咧就讲咗头痛。头痛咧，每一个人都可能都会有嗬。每一日有啲嘢做唔完嘅嘢咧，就唉头都痛埋。又或者你真系好头痛嘅时候，点样解决呢？头痛同埋头晕亦都有分别嘅。详细嘅情况喺六点后就听健健康康就系清晨呢个环节啦。星期二嘅清晨，现时时间5:40。 红茶馆，情侣酒挤满，意意外话未觉闷，跟你一起暗暗喜欢，热爱堆满你身边。情侣一般，红茶杯。来分你一半， 陈慧娴的红茶馆，有些人喜欢中式的茶，有些喜欢西式的茶，各色其色，只要你自己开心就可以了。中式的茶呢，当然在我们香港成长的地方就由细见到大的了。早上就很多人喜欢去喝茶，其实喝茶都是一个，其实是即某程度上是很舒服，同埋咧就觉得好心安咁样嘅，啊坐喺度慢慢享受你嘅食物，又有你嘅好朋友喺处打下牙教，同埋感觉咧就系一日嘅开始咧，都有一个好开心、丰满、丰足嘅一个开始，食物丰富啦吓，个人好满足啦。一日之计在于晨啊嘛，饮早茶就系走去啊搵位，然之后咧就一定可能同你嘅朝头早嘅晨运嘅拍档啊，三五知己咁喺埋一齐，特别呢排咧就嗰个人数咧就可以有多啲啦。多啲嘅时候咧就哇，即系你眼见到咧一路咧嗰个转变咧系热闹嘅，你去揾位都唔容易啦。见到啲人咧喺树一路食一路倾咧，好开心咁。呢啲情景咧，其实本来系好耐之前咧，我哋都拥有，但系嘅一个疫情之下，我哋就先至睇得到嗰个分别。哦，原来啲嘢都唔系必然，都唔系我哋系过开咁嘅生活就会拥有。有啲时候喺拥有嘅时候咧，唔觉得啲乜嘢嘢，觉得系必然啊嘛，因为。但系当佢有一段时间系失去嘅时候，你好想做又做唔到嘅时候咧。的确真系有点而即系心情不是味儿咁，咁而家可以啦，咁大家记住啦，快乐开心嘅当中都要谨记喺呢个疫情里边嘅守则，我哋都仍然系做翻我哋嗰个防疫嘅措施啊，口罩就一定要啦，要戴啦吓，长时间地系冇戴口罩食嘢倾偈咧，都系有啲时候你需要去留意一下嘅。咁当你唔去再食嘢嘅时候，就要戴翻口罩啦。但如果你譬如食嘢咧，你食啲快餐式嘅咧，好快咧，你就已经十零分钟都食完啦。但系饮茶真系唔同啊，饮茶真系耐一啲嘅，起码成个钟。如果你仲人多嘅时候咧，都某程度上你自己要少少小心保护你自己啊。星期二的清晨五点接近47分啊。 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高温度27度，现时温度24度。痴心的我， 回忆街灯里你一个玩舞，夜半街头你的影子，如在低声地说，无比的伤心，漆黑中遇着孤单的我，曾经关心我你一个，昨晚问你因何，眼中闪出情侣紧拥抱，明白你心深爱着我，曾经痴心的我，何以始终跟你分开，曾经留下快乐给我，盲目爱，盲目爱，爱着你心，明天街灯里中经过回望，夜半街头未饱，当天谁在痴痴等你，长夜问你可有想着我， 张国荣呢首当年都系迷倒好多人嘅歌曲之一，痴心的我。早晨，你听紧嘅系5月24号朝头早，呢个星期二嘅朝头早嘅清晨爽利，我系钱佩兴啊。今日系礼拜二啦，天气方面咧呢排好似有少少凉凉地，大家都要留意一下啦。但系睇而家今日嘅温度咧有24至27度啊。今日天气预测系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高气温有大概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在未来几日咧，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炎热啊！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95%。 各位朋友早晨，我是胡定欣。每一朝起身之后咧，我就会饮一杯清水，清理下我个肠胃，跟住刷牙洗面啦。跟住就会食一个早餐。如果嗰日咧我会做运动嘅时候咧，嗰份早餐咧就唔会食太多嘅，适量就够啦。跟住去做运动啦。其实每个星期我就有三日咧去做运动，每次大概一个钟头多啲。其实每一个人咧做运动嘅时间都会唔同嘅，因住自己嘅身体状况去调整啦。做咗运动之后咧，就会更加有精神，更加有能力、有力量去迎接我哋嘅工作。喺呢度祝大家清晨爽利。

早晨啊，大家好啊，星期二嘅朝头早呢、這个时间六点两个字啊，前边欢迎你收听清晨爽利，一路到六点半啊，一阵间会有崔博士嘅。今日天气方面咧就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高气温大概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喺未来几日咧，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炎热。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96%。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4，强度属于中等啊。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5月24日星期二朝早呢个时间，喺钱佩英身边咧，有中大临床生化博士、浸会大学中医学博士崔少翰。早晨啊，崔博士。 阿千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好啦，继续咧，中医养生金句之症状鉴别篇，又系14个字嘅顺口溜之后，就开始同大家解说一下啦吓。 临床症状多罗罗，中医鉴别辨清楚。 咁一路咧就讲紧有头痛嘅问题啦。咁上个星期都预告，呢一次咧就讲头晕嘅问题啦吓。 系啦。 咁头晕咧，我谂最简单嘅解说就系、是。你觉得左摇右摆，企唔定，平衡唔到，咁呢啲就系头晕啦，系咪啊？ 呢个都啱嘅，不过咧系唔同嘅程度嘅。头晕其实个定义系咩呢？就话病人自己觉得个头部喺度转啊， 系 飘下飘下咁，轻嗰啲咧眯埋眼就好似咧会停到噶啦， 好少少咁样吓。 系啊，但系严重嗰啲咧，你直情咧觉得啲嘢喺度。转紧啊，望下天花板喺度转嘅，咁你想企定咧，未必企得到噶噃，同时咧，有时会哇反胃啦，想呕啦，严重嗰啲啦，晕晕下就滴塌塌喺度噶啦。 呢个情况咧就好似咧，我哋去玩嗰啲机动游戏啊，哇，转完一轮之后落翻嚟咧，你就如释重负，啊，好辛苦啊！哇，好晕啊，企唔定啊，即嗰只咁样， 想揾啲嘢扶住嘅， 系啦系啦，类似咁咯，嗬。 系啦，晕晕呢个症状喺中医嘅古书入边咧，有好多嘅名称嘅， 系， 譬如话晕雾啦，雾犯个雾啦，或者目晕啦，即系眼睛咧，觉得咧眼花花咁样啦。不过近代最普遍嘅称谓咧，就系晕晕啦，甚至咧好口语化嘅头晕。嗱，根据头晕唔同嘅情况同埋表现。可以鉴别佢涉及嘅疾病唔同嘅性质，从而咧进行辨证论治嘅。临床上咧有几个虚症同埋实症嘅。 咁实症系例如啲乜嘢咧？ 嗱，实症就有肝阳上扰同埋痰湿内阻啊。 咁虚症咧？ 肝阴虚、气血两虚、脾气虚同埋肾精亏虚。 哦，有四个咁多嗬。 仲有， 嗯， 我有时遇到一啲情况咧。就系话个病人佢有外邪，譬如感冒啊之类嗰啲啦，入咗身体上扰清窍啊，上咗去到个头部，去到内耳而引致晕晕嘅，呢都系实症啊。 咁实症咧，头先你所讲嘅咧就系有肝阳上扰啊、痰湿内阻啊，同埋刚刚嘅话外邪上扰，咁啊分别解说一下啦吓。 第一个肝阳上扰，《黄帝内经》有句说话咁讲嘅： 诸风骤元皆属于肝。 意思就系话，我哋身体咧系不自主地摇摆，或者咧喺度震下震下咁。咁呢个骤系咩咧？就是骤船个骤啦。你试想下，你企喺个艇仔上边， 系 喐紧噶，你企唔企得定啦？ 咁你咪左摇右摆，平衡唔到咁咯，想跌想跌咁啊。 系啦，嗱呢个状态。同埋咧，你真系觉得晕啊，睇见啲嘢旋转啊，企唔定，都系咧同肝嘅病有关嘅。 点解同肝有关呢？ 中医认为肝属木，好容易生风，亦都好容易受到异常风气引发到出病嘅。你谂下嗱，啲木树林啊，如果一遇到风，佢咪喺度喐咯，就系咁样咧，有个取类比象嘅考虑嘅。 系， 一有风吹。啲树木咧容易摇动，咁所以咧就认为呢啲同肝病有关啦。 嗱，肝阳上扰，头晕咧，多数系因为平时啊，你个身体咧火旺啊，肝火太盛，咁你啲肝阳就上扰啦。咁呢啲咧，好多时候咧同你嘅情绪有关嘅，个人一定咧好容易烦躁啦，好容易发嬲啦。又或者咧，谷住啲气咧，谷到发晒火啊！咁啊，冲上个头嗰度，而引发呢种眩晕啦。 系咁，临床嘅啲症状系点噶？ 嗱，会头晕啦，个头胀胀啦，个人一定系好猛啊，好容易发嬲，面红啦，又会耳鸣啦，瞓觉一定瞓得唔好噶啦，好容易发梦啦。仲有咧，口干啦、口苦啦，呢啲咧都系肝胆有热嘅现象嚟嘅。 咁有咩方法医治咧？吓， 哦，我哋一定要清咗啲火啦，平咗啲风，叫清火息风，同埋将啲肝阳咧揿翻落嚟，平肝潜阳啦。 系 嗱，肝阳上扰嘅眩晕，中年以上嘅人士咧，特别要咧留意一下。 点解中年以上要留意咧？吓 啊，因为中年人士咧，好多时候咧，一定会有，譬如话血压高啊、血脂高等等呢啲问题存在噶啦。特别嗰啲血压高嘅患者咧，当你咧肝阳一上亢，你一拍台发嬲嘅时候咧，拍得几拍就有机会咧出现中风嘅可能性。 哇！因为拍台嘅时候，成块面都红晒啊嘛，吓 系啊， 所以咧千祈唔好咁大脾气啊，要收敛下啦，吓。放下啲火啦， 绝对啱。 嗯，好啦，另外咧就痰浊内阻系点咧？ 嗱，多数因为咧平时咧唔节制饮食啦，损伤咗脾胃，脾胃一受损就啲湿又去唔到，湿聚就成痰，啲痰浊阻住咗入边，令到啲清阳啊好嘅嘢咧上唔到上去头目嗰度。而头目上边嗰啲病理产物嗰啲叫浊阴又落唔翻嚟。咁就变咗咧，会头晕啦。正如丹溪心法头元篇有句说话咁讲嘅： 无痰不作元， 即系冇痰咧，你就唔会晕噶啦。 咁有啲咩嘅症状噶啦？ 包括咧头晕头重，成日咧都系昏沉沉咧，好想瞓，胸口闷闷啊，反胃啦，或者作呕啦，食欲不振等等嘅。 咁、那个医治嘅方法又点啊？ 好简单。驱痰化湿， 明白，即系冇咗啲痰咧就好啲啦吓， 冇佢阻住咗，清阳升到，足阴落到，咁就通畅噶。 咁实证当中嘅外邪上扰又点咧 吓？系啦，就系啱啱提过嗰个啦。呢啲外邪主要咧都系，譬如话病毒感染引发嗰啲外感病啦、伤风感冒等等。咁成日咧好似清唔晒、清唔晒，困住喺度，咁有可能咧。就会出现咗头晕、反胃啊，甚至呕吐呢啲症状嘅。咁一般人笼统就叫做啊，可能系耳水唔平衡啦，就好似类似英文个病名 Meniere's disease 啦。 系啊，通常一般咧就译作做美尼尔氏症，又或者系梅尼埃病吓。 系啦，其实耳水唔平衡可能涉及好多唔同嘅因素噶。 有啲咩因素咧？ 啊，包括有遗传啦、过敏反应。免疫系统失调，或者啱啱提过嘅有啲病毒感染等等，而且可能涉及身体其他部分咧，有一啲严重毛病，譬如话肿瘤啊。 咁中医嘅角度系点睇咧？吓， 中医有唔同嘅症型噶，譬如话肝火啊、痰浊、风邪、湿困等等。临床上咧，亦都有唔少嘅个案，因为曾经患咗感冒咧。晕到死死下嘅，只要咧你辨清楚呢个感冒嘅属性，佢系风寒啦、风热，亦或咧系风湿嘅感冒，然之后对症下药，疏风解表，再配合一啲去水饮积聚嘅古方，譬如话一条叫泽泻汤，好多时候咧就会见到明显嘅效果噶啦。 系啊系啊，咁讲头晕咧，有冇啲古仔啊？关于头晕啦吓，崔博士， 先介绍一只药先。 系 中医认为头晕。就俾风吹嘛，吹到喐啊，所以会摆下， 系 咁就有一隻中药就叫定风草， 咁啊定住佢就唔会摇摆啦。 系啦，咁其实呢个就系天麻。 哦，天麻真系啊，逢系头痛就一定要有佢 啊，头痛啊、头晕、头风啊等等。 系 嗱，天麻其实系中医嘅释风止痉药，甘味嘅，平性，有平肝潜阳。释风止痉，释风就停咗啲风啦吓， 即系由佢止住晒。 系啦， 佢一出现咧，你就冇咗风啦噶嘛。 冇风咪唔会摇咯。同、 嗯、 埋通经活络有几个作用嘅。嗱，临床上系用嚟治疗肝阳上亢，即系发嬲啊、 氣血衝上嘅頭嗰種啦， 嗯， 頭暈目眩啊，血壓高、血脂高啊而引起嘅啦， 嗯， 同埋醫治驚風。 驚風其實即係咩咧？ 大家都聽過啦，嗰啲小兒驚風啊、抽筋啊嗰類啊。 哦，係 啦，仲有癲癇啦。 嗯，咁仲有冇啲其他嘅症狀嘅咧？ 哦，仲有啊，譬如中風後遺症啦，你手腳咧都喐得唔好啊，半身不遂啊。或者咧，啲肢體咧會抽筋等等嘅。 係嗱，咁你講天馬啦，咁會唔會呢個頭暈嘅古仔就係同天馬有關咧？嚇， 估啱啦先。 嗯， 原來有一個歷史傳說，就係、是、一本書《唐宮經變》記載咗一件事。係嗱，原來唐明王李隆基啊，每朝早咧都食一羹咧益壽珍品， 係 就叫赤箭粉。食完咧先上朝嘅， 哇咁紧要系咩嚟噶？ 就系、是、天麻粉啦。 系 啊，佢有咩作用呢？唐明王认为佢会利腰膝、强精益气、轻身不老。啊，点不知呢？唐明王嘅姑母太平公主就一心想谋朝篡位， 嗯， 就睇准唐明王有呢个饮食习惯，咁就一早咧。安插一个宫女在唐明王身边， 嗯， 就吩咐他呢，就每次唐明王进食这个天麻粉的时候呢，就落毒。 哎呀，咁衰啊！ 是啊，好彩呢个阴谋败露，咁唐明王呢先至唔会受害啊。 嗯， 咁事后呢佢仍然继续叹佢嗰种赤箭粉啊。 哇，咁喺呢个古仔里面呢，我哋就留意到啦，原来嗰个赤箭粉即係天麻係咁紧要㗎吓。 係啊，嗯，除咗医头晕呢，仲有呢抗衰老作用啊。 哦，咁係即係皇帝都要抗衰老， 个样 靓啲啊。好，咁古仔讲完啦，头痛方面呢都要同我哋分享一下，食啲乜嘢或者饮啲乜嘢可以有帮助啦吓。 嗱，好明啦，今日我哋嘅汤水咧就用天麻嚟做主角啦。 嗯， 介绍一条天麻炖煮乳鸽， 系 一人量嘅。 嗯， 个材料有咩咧？天麻十克，乳鸽一只，同埋白醋半碗。嗱，再重复一次，天麻十克，乳鸽一只，白醋半碗。 嗯，咁材料都好简单，咁点样整啦 吓？洗干净只乳鸽啦，挖空晒啲内脏，留翻乳鸽嘅心同埋肝都用嘅。 系 咁个白醋就将佢灌入去嗰个乳鸽嘅肚入边，攞下佢， 即系洗一洗佢咁样咯。 冇错啦，用白醋洗完个乳鸽嘅内腔咧，倒翻走佢之后就放啲天麻同埋乳鸽嘅心肝入去个肚入边。 系 再用牙签咧。就封住个口， 嗯， 跟住就将成只乳鸽摆落个镬度，用五碗嘅水，用文火吓， 嗯， 慢慢煮佢两个钟头， 嗯， 煮到啲鸽肉咧都熟晒噶啦，而啲汤咧都变晒白色，呢、這个时候就可以调味咧饮汤同埋咧食肉，食埋啲天麻。 嗯，嗱，你话炖，咁如果有个炖盅嘛，就会好啲啦，系咪啊？ 如果够大。可以用嚟炖噶，冇问题噶。 即系因为你五碗水，有时啲炖盅咁细就唔得，但有时有啲盅咧都好大噶嘛，你摆得到就摆咯，嗬。 系啦，去饮嘅时候都会见到，嗯，哇，一个大盅捧个炖汤出嚟，嗰啲就得啦。 咁如果你就冇嘅话咧，就用嗰只镬咁煮咧，就你要有时要浸下水咁样。 系啦，系啦。 嗯，好嘅，好啦，咁个功效天麻系点啊？ 天麻平肝潜阳，释风止痉；乳鸽佢滋肾益气，驱风解毒，粗。又开胃啦，帮助消化吸收嘅， 系 夹埋晒就可以释风止痉、滋肾益气嘅功效啦。 嗯， 我嚟医咩呢？就系嗰啲老人家，因为脑动脉硬化引起嘅眩晕。 哦，哇，咁啊，啲长者就啱喎呢个。 呢、這个好重要嘅，年纪大咧，啲脑动脉唔多唔少，梗会有呢啲现象噶啦。 咁要食几多次噶？ 系啦，我哋食七只乳鸽咧，就有一个疗程， 即系要食七日。嗯， 唔止啊，一般两个疗程咧，你个头晕咧，可能咧就已经咧医好咗噶啦。 哇，咁系咪即系日日咁食定系隔日食 咧？因为乳鸽好细只啫， 系系系， 做餸都得嘅。 即系总之两个礼拜咧就炖呢一个汤啦吓。 冇错， 嗯， 嗱，其实呢条汤水咧系我参考一本叫做《中国家庭神效自然疗法》一本书入边有一个病人嘅推荐方嚟嘅， 系 将佢改一改。点解要改呢？ 嗯， 原来原方咧。是用一隻活的乳鸽，就这样鑑生灌醋灌入去 嚟灌死佢㗎。 哎呀，咁陰功嚇！ 咁、樣梗係好唔人道啦，係咪？甚至咧喺香港可能觸犯法例啊。 嗯， 亦都唔實際啊！你邊度買到只活嘅乳鴿咧？係咪啊？ 同埋都唔好咁做啊！嚇、即係佢好痛苦㗎嘛！你咁樣整佢， 其他嘅程序都大同小異㗎啦。 嗯，好明白。咁啊，有啲咩防疫小貼士又同大家分享一下咧？ 最近第五波嘅疫情都穩定咗啦，係咪？ 嗯。 不過由感染新冠肺炎引起嘅後遺症咧，慢慢就浮現出嚟啦。 係啊。 出現所謂長新冠啊。 係啊係啊，成日都聽呢個字眼㗎啦嚇。 唔少研究亦都開始集中了解呢個長新冠嘅發生啦、發展同埋佢臨床病理嘅特性等等嘅。嗱喺香港，早前香港理工大學嘅研究就報導。新冠康复者一年仍然出现有疲劳综合症嘅、 嗯， 尤其是女性较为明显。另外中文大学的研究亦都发现，新冠康复者佢哋患干眼症的机会比较高嘅、 嗯。 另一个中文大学的研究就指，本港每四个康复者有三个人咧就会患长新冠嘅。 哦，都好多嗬、哦。 系啊，佢哋最常见的症状就系攰啦、失眠。记忆力差同埋甩头发嘅，世界卫生组织亦都曾经提过长新冠嘅症状，包括系极度疲劳啦，呢个系最严重嘅症状嚟噶，集中力同埋记忆力变差，即系老毛啦。 系呢排都大家成日听到呢两只字啊， 系啦，仲有咧唔够气啊，气短啊，胸痛或者咧拉紧晒啲关节痛啦，嗅觉同埋味觉改变等等嘅，嗱有咁多症状。往后几集我们会从中西医学的角度了解这个长新冠，而且提供不同症状的中医药调理的原则和具体方案的。 嗯，就是这个防疫小贴士的书跟大家分享的。 是 的。而我们大题目呢都还是继续讲头晕的。 是，下一篇就仍然头晕。 好，那么麻烦崔博士，下个星期二再见，拜拜。 好，拜拜。 为何你那 纤 腰烧得像辣椒，却够热令到我身心也发烧，摇摇摆摆驱使我爱到发烧。谁人眼似飞镖，轻轻射目标，你眼望着我眼，迫使我中标，无从抵挡，只可以爱到发烧。爱到发烧就快热爆了，像处地烧，爱到发烧就快热爆了，抵挡只可以爱到发烧，为何看你一秒暖火变窒烧，冰水泻亦不息，体温要爆表，无从抵挡只可以爱到发烧，头晕去看医生，医生也发烧，笑笑望着我说不需要退烧，人狂乱中应该要爱到发烧，爱到发烧就快热爆了，像似被烧，爱到发烧就快热爆了，热烫得紧要，无从抵挡，只可以爱到发烧，爱到发烧就快热爆了，像似被烧，爱到发烧就快热爆了，热烫得紧要，无从抵挡，只可以爱到发烧，全部默 播林子祥的爱到发烧。我谂啊，听日星期三咧翻嚟咧，我哋有雷洪德博士啊，就讲下又系运动啦。呢次就讲行上嘅步行减低死亡风险。听朝再见，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超同报道新闻。俄罗斯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团一名外交官请辞，形容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的军事行动是血腥、愚蠢和没必要。 又说对于自己的国家从未感到如此羞愧，质疑策划这一场战争的人只是想永远保持权力。他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的时候说，强烈反对亦都不认同俄罗斯政府自二月以来一直进行的事情，他不想再和这些事情有任何瓜葛，离职只是时间问题，并没有任何替代方案。他说虽然辞职不太可能改变任何事情，但形容今次决定是小砖块，假以时日会建造成更大的墙壁。被问到是不是担心自己会被视为叛国者，他说相信有关人士已经在考虑。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与西方重建关系的建议莫斯科会考虑，但是俄方将会专注在发展和中国的关系。拉夫罗夫说，如果西方打算在与俄罗斯恢复关系方面作出一些贡献，莫斯科会考虑俄方是不是有需要。又指俄罗斯现时的目标是进一步发展与中国的关系。他形容西方目前站在独裁者的位置，俄罗斯和中国的经济联系将会以更高速度增长。另外，俄罗斯副外长鲁坚科表示，如果乌克兰方面表现出建设性立场，并且对支持俄罗斯转交乌方的谈判草案文件作出回应，俄方愿意重返谈判桌。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应中国政府邀请一连六日访华，昨日在广州与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会面。王毅表示，发展国际人权事业，第一要坚持互相尊重，不将人权政治化；第二要坚持公平公正，不搞双重标准；第三要坚持实事求是，不脱离国情和发展阶段；第四要坚持开放包容，不搞阵营对抗。他说大国尤其应该带头实践多边主义，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尊重国际法，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而多边人权机构应该成为合作对话的大舞台，而不是分裂对抗的新战场。巴切莱特的办公室在社交专页发布一张他和包括王毅在内的中方官员在会议室拍摄的照片。贴文指将会讨论敏感和重要的人权议题，希望今次访问能够帮助在中国以至全球共同推进人权。油麻地昨日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67岁女子死亡，涉事的士司机被捕，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正在被扣留调查。事发在昨日下午大约6点，涉案的61岁男子驾驶的士沿渡船街往红磡方向行驶，当驶至近德昌街的时候，据报撞到该名女子，女子全身多处严重受伤，昏迷被送往广华医院治理，其后证实死亡。另外，该名的士司机和车上一名33岁女乘客受伤，清醒被送往广华医院治理，西九龙总区交通部特别调查队正在调查案件。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是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未来几日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炎热。现时的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9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